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讲真的，以前就一个礼拜一次，现在呢两个礼拜一次，那时一个礼拜一次呢又觉得真的挺有压力，因为很快去了一个礼拜，是吧？好像很忙碌这样。咁但後嚟呢就變咗兩個禮拜一次呢，都第一個反應就話嘿好啦、可以舒服好多啦咁、樣。但係呢其實有時又有啲若有所失咁、樣。即係、你知呢，即係其實而家我哋所有嘅嘢人類其實都好有趣㗎，因為呢個七呢係同理論上係自然界嘅周期係無關嘅。咁、但係即係我哋係因為太陽月亮再加埋嗰金木水火土五個行星，咁就變咗周七。七日有一個禮拜啦，咁但變咗好多時候我哋而家樣嘢都係以一個禮拜為一個週期呢，咁、你係覺得好自然好順嘅，咁你 skip 咗跳一個禮拜呢， 係 呀、其實要記呀，係喎呢個禮拜要定唔要呢咁樣呀，唔好意思呀、你知我哋啲禮拜本來你應該介紹呀，我係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其實都好多餘係咪，即係通常你聽得呢、這個睇得節目呢 都知我哋講 都知㗎啦，不過即係當然呢亦都咁講呀 Jeffy。 嗯， 我哋永遠都係希望越嚟越多嘅聽眾啊嘛，觀眾啊嘛，咁、所以即係佢亦都係會有，如果係咁嘅話，咪即係有啲係第一次囉，咁、所以都係要㗎，咁、呢個就係我嘅拍檔 Jeffy 啦，咁、即係講返即係話即係兩個禮拜一次啦，有時有即係中間係若有所失啦，係 喎，有 即係好似假太耐咁樣係咪， 即係有時你冇諗過即係要數喎，即係我哋、即係之前就 個個禮拜四呢反而係唔使喎，完全唔使自動波嘛， 係 啊 ,ok, 咁即係呢個講講自己嘅感受啫。咁今日嘅講題呢即係好問，係琴日先定嘅，因為我就自己又懶啦，有時候忙啦，咁成日都諗，大家都知道我啲題目一般都係好遲先定啦，但係今次都係屬於比較遲嘅一次啦。咁琴日先提出嚟，但係好有趣，我就話要讚一讚 Jeffy、因為呢我突然諗到題目，我就話呢、這個題目其實好有意思，我喺好多場合都講過、但係喺浩浩湘湘講過未呢咁樣，我隱約好似講過但係又唔記得，咁於是我就問阿 Jeffy、佢真係好嘢，佢唔淨止記得，佢即刻搵返嗰輯啊嗰、那個錄影， 好耐啦， 好耐，因為好耐啦嗰個，但嗰時其實你未 come on board 嘅喎，係咪、你未嚟嘅喎？ 咁我嗰時， 嗰時應該仲係阿車釐子 嘅聽眾嚟啊嘛。 其實我一睇嗰個畫面，就係、我同阿台長， 嗯， 係嘛，阿梁錦祥嘅時代， 嗯， 咁樣咧就係、叫我想講嘅題目叫咩咧？就是、花為什麼香，粉為什麼臭，係嘛？咁其實呢個咧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從呢兩我都幾即係作為我幾十年嘅科普嘅生涯呢，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係有少少自豪嘅，因為其實好多科學背後嘅知識嘅道理，當然其實你都係自己睇書睇返嚟啦，睇雜誌睇返嚟啦，咁即係而家喺互聯網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個 presentation 啦、即係你個表達啦，你係會唔會諗到一啲比較新鮮嘅形式去表達咁樣啦，咁、但係我就本來就係想講達爾文嘅進化論，特別係入面嘅嗰個機制或者我哋叫做個原理呀，係嗰個叫做自然選擇理論 natural selection。咁但係就咁講你覺得好悶呀，咁但係我就諗到話就花香粉臭呢樣嘢呢係即係我自己諗出嚟，就係話好多人都冇諗過花點解一定係香，粉一定點解係臭。我所謂一定呢都係大自然啦，因為有啲花係臭嘅。前一排都有個新聞報道啊，嘩嗰朵花大到不得了㗎嘛，好似喺美國係咪開花喺個植物公園、臭到呢不得了㗎。唉，因為佢原來係專係要靠吸引嗰啲烏蠅嚟同佢傳播花粉，嗰啲烏蠅呢我哋叫即係逐臭之夫。咁但係呢啲係例外啦。咁於是我就係好耐以前就寫咗篇咁嘅文，就喺東周刊嘅，大概係20多年前。咁後嚟就係喺1996年呢，我有本書入面叫做《生物學新遊》呢就收錄咗嘅。咁但我覺得呢個道理呢其實係即係講多幾次都唔虛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浩湘湘嘅好咁多題目未講。咁既然原來呢佢阿 Jeffy 搵返以前講過，咁今日唔好講啦。咁卒之我就問返轉頭，我捉住 Jeffy 我懶惰。我話 Jeffy, 咁講咩好啊咁。咁好啦，我交個波俾你啦。 喔、咁其實呢因為其實呢我呢都係因為經過才哥講呢個花點樣香啦，咁屎點樣臭啦，咁呢個題目嚟觸發我嘅，因為呢我其實我諗每個人呢個心裡面呢其實都會有好多問題呀。咁其實我呢就一路呢都俾呢、這個即係其實一樣嘅俾呢個花點樣香 呢個屎點解臭呢個問題呢，咁、啊、一路都困擾喺我腦裡 面。 咁、 嗯嗯、 當然啦、我當時呢我都記得我聽過隱約啦、嗯嗯、因為我就唔係話完全記得曬個節目嘅內容啦，但大概嘅意思呢我都會都有印象嘅。係啦，咁但係我反而喺呢個迷題目裡面呢，我就喺兩個角度，就係、是、話譬如話花點解香呢，呢種感受，香呢種感受呢，某程度上佢有個主觀成分嘅。 係呀、啊。 同埋佢係有一種心靈上面，即係我哋喺嗰個心，即係我哋嗰個腦海裡面呢，我哋會有一種有一種感應呀、啊、有大概有呢一種咁嘅現象、啊。 因為其實香同埋臭都係一種主觀嘅感覺㗎嘛。 係。 係咪即係話我設計一個機械人，佢可能係知道佢分析得到香定係臭嘅。譬如佢話香嘅我保留。 嗯、 臭嘅我抌咗，譬如佢系食物嘅检查、安全检查，咁、 嗯、 啊臭嘅即系变坏咗。 系 咁，但我可以设计一个所谓电子鼻啊，系嘛，即系一个机械人，咁、佢可以咧系测定到，哦，原来咧呢啲咁嘅香味咧，即系其实都系啲分子嚟嘅啫。 系、 咁就符合规格，即系佢叫香啦。咁佢就譬如嗰个番碱又好，或者咩食物都好咧，就保留。呢个问落嚟，咦唔系吓，系、臭嘅佢系抌嗱，但系个关键就系、啦，佢判断得到。是不是表示佢真係感覺得到呢， 嗯， 佢有冇香嗰種感覺， 香呢 同埋臭嗰種感覺呢， 係 即係話一個客觀嘅判斷同埋一個主觀嘅感覺感受係兩回事嚟㗎嘛。 因為 我諗你想講嘅就係嗰啲啦。 係啦，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呢，就算我哋講唔出，即係我哋會好清晰我哋呢對呢一種咁嘅體驗呢嗰種感受嘅。咁我相信好清晰嘅。咁、而這個問題亦都係非常之困惑我㗎喎，因為其實我哋、其實啊，應該要講返呢最基本一啲問題，我諗我哋好多人呢、個個都會咁諗㗎啦，就係、我哋有一種直覺嘅，就係話呢個世界呢其實可能係分咗兩樣嘢嘅，兩個層面咁分啦，一個呢就係、物質，咁我哋覺得呢呢、這個世界呢有一個物質嘅世界存在啦，咁而呢個物質嘅世界呢，咁就同我哋譬如話我哋心智啊、心靈嗰個世界呢係、完全兩個世界嚟嘅，係啦。咁因為我就有印象之前我哋講關於啲數學嘅問題呢，咁我都非常之有興趣，就係話啊，究竟數字呢一樣嘢呢究竟係屬於一種理念嘅世界裏面存在啊，定係究竟係一種現實世界必然會出現嘅嘢啦。咁當然其實呢個係有關聯 嘅。類似就唔係百分百。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但係我就非常之即係一路都擺喺我心裏面嘅困惑，就係話啊，點解即係直覺上我哋好似覺得有種心靈嘅世界，咁、而我哋又可以清清楚楚咁樣有種體驗到一種對現實世界，就譬如嗰啲物理世界嘅認識啦。咁、但係兩個世界呢，咁睇嚟佢係完全冇分別，冇關聯㗎喎、但係我哋又發覺我哋自己呢有啲喜怒哀樂啊，咁、會直接影響到啲身體裏面嘅一啲反應啦、 係 啦。咁而但係調翻轉，譬如話有時你做咗運動啊，咁你又會令到人個人情緒開心啲啊， 曬下太陽嗰啲啊嘛， 係啊，聽下音樂啊，你又會有影響喎、咁我哋發覺原來呢兩個世界咧，睇嚟佢好似有種某種程度嘅聯繫喺度喎。咁我就非常有興趣啦。咁究竟點解好似睇嚟係兩個世界完全唔同啊？但係竟然係裡面又有啲內部嘅聯繫喎、咁究竟我哋認識嘅世界究竟係一個咩世界、究竟我哋嘅心靈究竟係一個咩一回事呢？咁我就其實一路都擺喺我嗰個心裏面好耐嘅， 所以你就建議我哋今晚講呢個題目 啦。冇錯啦。 咁簡單嚟講呢，我哋又可以作好多個名出嚟嘅，但照阿 Jeffy 頭先咁樣講法呢，就係、所謂心與物嘅關係啦、就係、簡單嚟講喺哲學入面呢，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古老嘅問題啦。 冇錯、 就係 mind and matter、咁如果係現代啲嘅一個、表述呢，就係、叫做 brain state， 因為我哋而家知道個 mind 呢基本上就係我哋個大腦喺嗰度產生嘅，即係你嗰個大腦譬如冇血到，咁你就暈㗎啦，係咪？咁但係你其他嘅身體地方冇血到，咁譬如我都講過凍瘡，咁你手指冇血到，手指甩咗咗嘛，但係你有知覺，你個腦知道咩呀，係咪？咁手指就係冇意識㗎嘛，即係佢個意識其實就係透過神經線嚟到我哋嘅大腦，係咪？就係、我哋大腦先有意識㗎嘛，係咪？咁所以呢現代嘅表述叫做 brain state 同所謂mind state 或者 mental state 即係狀態啦，咁、brain 就係個大腦狀態，我哋可以去描述佢、研究佢，我好深入啦。而家我哋用嗰啲叫做 functional MRI， 亦都可以用好多藥物 显影剂啊，咁样嚟去一路追踪。咁但系 mental state 咧就完全系主观嘅，而且我哋叫做系完全系一个私人性嘅嘢， 系 private 嘅 mental state、嗯。我永远唔知道你嘅 mental state 系点嘅，你亦都唔知道我嘅 mental state。 其实我成日有个问题就啊，究竟我望到红色咧？竟同財哥心目中嘅情紅色咧， 咁啊一定唔同啦，因為我色盲噶嘛，你知唔知啊？ 哎呀，係 因為我 color blind 噶嘛，即係雖然唔係太嚴重。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可以講話心物嘅關係，或者我哋叫心靈的奧秘，或者咧就叫心靈的科學與哲學，啊，即係所有呢諸如此類啦，係嘛？咁不過就講咗，所以大家如果係睇緊嘅話咧，就知道我哋背後嗰個背景啊，都已經揾到一個咁樣嘅公仔，有個人頭，人頭入面咧就好似我哋透視就睇到佢嗰啲腦細胞。咁當然咧，我哋嘅腦細胞嘅數目咧就梗係多過呢個唔知 N 百倍啦。即係佢而家好似話幾十粒出嚟啦，我哋而家講緊係上千億嘅，即係一個人嘅大腦入面咧係講緊係以千億。嘅數目係十嘅十一次方呢、這個數量級嘅腦細胞嘅、啊、其實同銀河系入面嘅恆星嘅數目咧就差唔多數量級嘅嚇啊，好咁但係咧唔淨止腦細胞，仲有每個腦細胞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神經伸出嚟嘅啲神經線啊，咁你知有啲咧即係嗰啲叫做突觸啦嚇，即係神經性與神經線之間啊嗰、那個距離啦，咁神經線咧我一時間都醒唔起個中文名啦，因為有啲咧就係、是。入去嘅有啲係出嚟嘅、啊、就叫 Anson 同呢個 Dendrite 定 Dendron 唔記得咗啦，因為好耐以前睇啦咁所以呢其實嗰啲 connection 呢腦細胞嘅數目呢其實就差唔多我哋喺六七歲嘅時期已經固定咗㗎啦。